公子来了，请坐。 坐当。我说驸马，自从来到我国，一事无载，朝唤暮乐，未尝有此。我瞧你这样子，怎么愁眉不展的？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吧？ 本宫没有心事，公子不要多疑。 你说你没有心事，你瞧，你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呢。 这不， 见他也来不及了。 哎，本宫心事倒有，瞒说公子，就是那带路神仙难以猜透。 慢说你的心事，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，国家不太便罢。 若猜呢？ 猜到八九分。 此次就请公子猜上一猜。 丫头啊，打坐相请。